便车和60名消防和救护人员。劳工处说涉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调查意外成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日本单方面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并且持续推进核污水排海准备工作。赵立坚指出，八个月来，日方不断为核污水排海决策辩称安全，但是很多国家和国际环保组织都提出疑问，如果核污水真是安全无害，为什么不向日本国内湖泊排放，或者在国内重用，或者不建设更多的储蓄罐在国内储存，认为日方应该作出负责任的回答。赵立坚再次强调，日本福岛核污水处置关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绝不单只是日方的事，除非和利益有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并且达成一致，否则日方不得启动核污水排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02点，升131点，总成交金额92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1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蚊，升2.2；阿里巴巴114.9，升1蚊；美团230.4，升1.4。京东集团279.2，升5.8；比亚迪股份265蚊，升9蚊；药明生物88蚊，跌7毫；小米集团18.5，升1毫；盈富基金23.2，升1毫；快手78.7，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83.02，系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英镑10.347，瑞士法郎8.436，澳元5.578，加元6.045，新西兰元5.277，欧元8.794。每百日元对港元6.8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2点，升44点。港金报1662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09美元，卖出17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过咗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而家都开始多车啦，近住入口嗰段咧比较繁忙一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车多缓慢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有少少多车，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佐敦道。另外，佐敦道介乎广东道和加士居道之间，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宝奇利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车入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的5:4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打出爱憎主权、内情国策等口号。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CIBS 抗波女将，初创几辛苦都会顶硬上。 真的有投资者问，你生仔就得啦，你搞咁多嘢做咩啫？我话咁你咪几年后你睇下我做紧啲咩咯。 最后你系赢咗个奖嘅， 赢咗个奖啦！我仲要喺佢面前泣泣痒痒咗一阵。我想话俾你听，我哋做到嘅咯。 坚持自己梦想嘅，仲有一班香港女运动员。节目《腋下女将》为你一一介绍。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嚟到苏龙音乐啦，大家好啊！ 嗨， 今日啊谂住同大家分享一啲陈年往事啊。 我建议啊吓，如果大家食紧饭，即系可能系 high tea 紧啦，饮紧嘢啦，建议大家唔好听， 放一放低，扭细声啲， 扭细声啲，转头5:30后之后先听啦，好嘛？ 系啦， 系啦， 因为 我头先咧都唔系头先嘅，之前都有听佢轻轻讲过咧，都有翻咁上下黐线嘅，我觉得。 事完咧系早一两个礼拜，我哋去睇音乐会， 系 咁，然后睇之前咧，我突然之间就讲起话，哇！肠胃咧突然之间好活跃， 系 好想去洗手间， 系 办大事， 系 咁，但系咧佢离开 show 嘅时间咧，即系得翻几分钟， 系5分钟左右， 即系你唔够时间处理啦，我冇信心啦，应该咁讲。咁于是乎就不断同阿斌一路等入场，一路讲话啊，哎呀死死啦！ 但我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个人系咁嗰啲即系点讲啊？即系咁要准时入场嗰啲人嚟嘅咩？即系嗱，我哋出去睇 show 咁样先算啦。你都知通常啲 show 其实都例牌 会迟啲啊嘛， 迟啲啦，或者可能就算系可能你入迟几分钟，可能你都系 miss 咗个 opening 啫，系咪先？咁但系你系嗰啲好需要。 準時入去睇曬成個 show 嗰啲人嚟嘅。 呢個當然想啦，因為佢成件事由佢開場嗰一刻開始個設計，甚至乎開場前如果有一啲嘢、已經係個 show 一部分啊嘛。咁、第二就係尊重啦，呢、這個係嗰啲呢個嘅。而當然我都會睇情況嘅、的確香港音樂會好多時候。同張飛上面寫嘅時間咧，係會有少少誤差嘅， 大概10至15分鐘嘅誤差啦。 因為都要消化嗰個入場嘅人流啦，咁樣。咁有陣時你 weekday 嗰啲要啲人放工要去到嗰個表演場地， 趕過去係啦， 總會有一啲 delay 嘅交通等等咁。咁我通常都會有一個準則，就睇下條隊尾咧仲有幾多嘅。 係。 咁但係嗰日我哋睇嘅時候，其實已經 真係冇乜隊尾， 已經入得七七八八啦。 係啦，係啦，我哋都已經算係遲嗰批嚟㗎啦。 而其實。我都有聽過有一啲嘅音樂會佢遲開場嘅原因就係因為出面仲有人未入啫。咁其實當出面啲人入曬嘅話， 就會 通知裏面就開始。 係 啦，咁所以如果你又遲嘅話，咁又好似影響到人哋開始啦。 唔會啊，你遲嘅話，人哋係開始先嘅啫，唔會理你。 當然唔會， 佢唔會有出面有個人嗌話，喂，波勝未入嚟，波勝未入嚟，有架八六上緊身，唔會咁樣噶嘛。 有架八六上緊， 唔會咁噶嘛。咁所以佢哋都係照開。开始嘅啫嘛， 系咁即系呢啲嘢加加埋埋，我就尽量唔咩嘅，唔想咁迟嘅。 明。 咁跟住嗰一刻，我都同阿斌讲话，不过唔使担心，我 OK 嘅，因为你嗰刻又要怂恿我你去埋先啦，参赛嗰几分钟， 绝对系。 但我话我有经验嘅，有时喺节目唔知点解硬系开咪之前咧，嗰、那个肠胃特别活跃嘅，咁但系都惯噶，有阵时要忍嗰两个钟咧系 OK 嘅，咁你睇 show 都两个钟松啲啦。 系。 咁所以還好 嘅。但其實我哋騷動即係兩粒鐘，咁我覺得勉勉強強都還好，或者有時即係我喺度嘛，點都叫做兩個人喺度。就算你真係唔得啦，真係好唔舒服啦咁樣，我都可以幫你喺度睇住個局咁樣啊嘛。 係或者偷啲新聞交通時間 啊， 或者你做 music show 嘅時候可以嗰啲啊嘛。 但係你喺你做電台咁多年嘅歷史入面，有冇一啲情況係真係冇嘅，即係冇 partner 可以幫到你嘅？ 有， 因為。因为你都知道，即系总会有啲深夜时段噶嘛， 就系轻谈浅唱飞野天啊！当年有一件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成日都话如果有一日啊，好自恋地出一本自传咧，诉说自己嘅人生咧，呢件事必须要放喺里面嘅。 冇人会想买啊！如果你放呢件事喺入边，证明入边几冇内容，先要将呢件事放喺入边。 唔系啊，其实咧可能系就算未知有冇呢件事，本身嗰本嘢都唔会有人想买。 咁又唔好咁讲，你都好多人捧你场嘅。 唉，两件事嚟噶嘛，你唔知道到时个世界点啊？ 系。 但呢件事啊。就要数翻都 几惊天地啊嘛！ 五六年前咯， 你做轻谈， 轻谈展唱不夜天，我唔记得2014定系2015年。 O K， 咁讲少少我哋 嗰阵时啱入行嘅话， 我都啱啱入行冇耐嘅啫。 系咩 ？O K， 通常啲新人就会被邀请去做呢一个轻谈嘅牧人行啊， okay, 有段时间。咁咧，嗰、那个格局要必须讲4个钟头咧。真係自己一個人咧，都佔80-90%嘅時間嘅，喺個直播室嗰度。咁中間大家會聽到一啲新聞報導，就會係中間真係有新聞報導員會落嚟，就會報新聞啦。咁啊報完就走㗎啦。咁、 okay. 即係覺得嗰段時間會有個人出現，但佢嚟到都係即係報新聞㗎嘛。 係。 咁所以就自己一個人喺度就準備曬所有嘅嘢啊，咁樣啦。咁都醒目㗎啦，每一次咧，即係之前每個教落都話嗱，你要去。你开节目之前，无论咧你有冇感觉都好啦，你都要去一去个洗手间，放低少少，放唔到都你起码知道自己个身体咩状况啦。 因为讲紧一开节目就系 4个钟 噶啦， 4个钟，你中间仲会饮下水咧，你都要你讲嘢。 你睇 Avengers 真系 睇一套魔界， 睇两套 Avengers 都得， 差唔多啊。 唉， 咁嗰次就我唔记得食咗啲乜嘢，去到2:30-3:00啊。就已經咧搞肚痛啊！ 哇， 佢嗰種搞肚痛，你係知道係唔係正常嗰種啊？ 即係真係有少少食錯嘢嘅感覺。 係啦，有少少痛嘅嗰種嘅搞住。 嗯， 咁我都話啦，我有呢個忍嘅習慣噶嘛、有時做嘢你都慣啦。但當我見到都仲係2:00之後要忍3個幾鐘，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冇可能啦。咁我嗰刻係有少少緊張，因為我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 係。 嗰時咧，亦都未知道話 後尾啲前輩講翻就，其實如果你有緊要事，你可以有一個即係通宵另一個部門，你可以同佢講一啲即係技術上嘅支援，佢哋係可以幫到忙嘅。咁人有生意好正常啊，佢哋有咁嘅 support， 但當時真係唔知啊嘛，因為可能 因為你太新啦嗰陣時， 同埋好少有一啲前輩或者同輩有咁嘅經驗，所以好少會咁樣提你。 亦都唔好意思特登走去問啦。 係啊，佢只係話喺你開節目前應該做啲乜嘢，但係好少會講話如果你喺節目裏邊突然之間搞錯，同你應該點做係好少咁。 呢一個係並不在呢個 training 入邊嘅一部分嚟嘅。 最多都有一個小 tips 錦囊嘅啫。有咩事突發嘢咧？準備定一首勁歌金曲咧就。 哦是啊，我终于明点解呢个世界系要发明劲歌金曲呢一类型。 12分12寸啊。 系啦系啦，好、 啊、 有用啊。即系大家以为对佢哋嚟讲个长度并不是一个什么重要嘅东西。原来对播歌嗰人嚟讲好重要嘅。 成日话呢啲咁长嘅歌唔系 radio friendly。我但系要讲就系，如果喺一个主持嘅搞到痛嘅时候，系非常之 radio friendly。 我要强调系通宵节目 only 啊，通宵节目 only 啊，日间系唔会发生呢啲状况噶。 同埋你都要好睇究竟你个节目本质啦。我好彩地我系音乐节目啦，咁样即系 talk show 四个钟啦，我乱噏咁，咁你都好难搞啦。 唔系都你都有权 talk show 都有权播歌嘅噶， 都得嘅，都有拍档嘅。咁跟住嗰次啦。个人咧就处于一个危急紧张嘅状态， 慌张啊，直头 慌张啊！跟住我谂咗好耐，我可以点做咧？我忍又忍唔到，我去一去咧又好危险、啊，咁点算咧？我嗰下有一个觉悟，我开始喺直播室揾胶袋。 乜嘢啊？厕所好远咩？而家 真系好远啊！呢度出去，大哥 少少啦，少少远啦， 远啦呢度出去，我只脚都远啊！嗰阵时 就要行上一层楼梯，一系你就要跑一条长走廊， 长走廊都要时间噶啦。咁你一首三四分钟嘅歌，其实你来回都要一分钟， 冇可 能噶， 冇可能。 你去得厕所，你除咗条裤都直播过一半。 你一定，你嗰下一定系揿一只劲歌金曲出嚟噶啦，冇得谂啊。 而个 point 系，因为你知道自己唔舒服咧、我都有啲惊，究竟我能唔能够喺一首劲歌金曲里边完成到嗰件事啊？你明唔明啊？ 系 有一种惊啊， 都冇办法噶啦。 咁跟住之后冇啦，我就揾胶袋啦，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成为 好核突。你真系好核突、啊！ 广播史上第一个真系喺直播室里面要解决嘅人， 点会有呢个谂法出嚟噶？ 因为我离唔开啊！ 我首先真系要同所有嘅听众讲声唔好意思，佢个人系咁啊，唔好怪佢。但系我都明白呢啲系正常生理上嘅需要嚟嘅。但系点会谂到喺直播室啊？你有冇谂过你下手点算啊？你点样同你下一手要用嗰人解释啊？如果系？ 我可以清理到嘛， 但 可以可以噴啲香氣嗰啲嘢嘛。 但係好慶幸你最後冇咁做，咁但係你最後點解決呢？ 跟住最後我覺得我連膠袋都揾唔到嘅，因為如果揾到膠袋 都咁啊， 膠袋都揾唔到。 咁即系如果嗰下你揾到，你就已经做了。 我觉得我应该真系会咁做。我谂系个天 都叫你唔好咁做， 唔好咁啦，求下你啦，咁样啦。 O K， 咁所以我系揾唔到胶袋。咁于是乎我就好啦，就搏一搏啦。咁我就拣一首比较长啲嘅歌，就系劲歌金曲摆住喺度准备 stand by 啦。 系， 然后我好记得嗰阵时。播緊啲咩？因為最後揾到一啲相熟嘅同事係喺電台裏面翻緊工，而佢哋都 即係一啲通宵會翻工嘅， 係啦，即係佢哋都識基本 on panel 噶啦，咁樣即係嚟幫手啦。咁我嗰陣時咧，個唔知點解個責任感好強啊！ 係， 我諗住播埋 踢埋只 歌，踢埋歌先去廁所， 準備去勁歌金曲嗰下先行啊，係嘛？ 而嗰陣時我記得咧，嗰一首歌。我可唔可以而家播俾大家听咧？ 算啦，算啦，有冇咁长啊？ 冇。嗰首差唔多完嘅咧，就系陈慧娴嘅《红茶馆》。我好记得嗰阵时咧，个肚绞住，个人咧系坐唔直， 系， 然后捂住身，好痛苦咁样。 模仿翻当时点样踢呢只歌？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有陈慧娴嘅《红茶馆》。跟住之后，即刻拉低电位， 砰咁样行出去啦。 咁呢个劲歌金曲，然后就跑出去啦，咁样。 咁然后个同事就喺度帮佢睇住啦， 系啦，睇住啦，安全啦，咁样。 系系。 好彩嘅系咧，我计住时啊，望住嗰个电话，好啦，我而家出去系八分钟之内咧要翻到嚟，咁样一路望住一路望住，咁总之起码。可以叫解決咗少少先啦，等我可以繼續作戰，繼續做節目啦咁。即使係未完全清 清晒肠胃，我亦都就翻翻嚟。 起码解决咗最基本嗰下嘅急需先啦。 系啦，咁然之后清空咗少少，跟住就即刻跑翻翻嚟。劲歌金曲仍然播放中，哇！ 唔系，所以话咧，其实做电台咧，口才系一件事啦吓，其次系真系时间管理系真系好紧要啊！我哋做电台嘅人，所有人，我谂都系时间管理一个大师嚟嘅。你已经你呢一个 portfolio 已经好标青啦， 即系如果有一日 interview 有人问你点样证明自己你嘅时间管理非常之好、啊， 你就将呢个故仔讲翻出嚟啦，系嘛？你觉得真系会请你？你觉得你 interview 咁样讲真系会请你？ 我唔知啊， 不过都可能佢会欣赏你嗰份责任感咯。你去到最后一刻，你都肯踢埋只歌先去。你真係好有責任心啊！個人 係啊，等冇人知道啊，咁樣咯。 咁你記住咯，你下次 interview 唔好唔講啊，將來有呢個機會啊 嚇。唔係你啱啱先講到嘅，胡天講啊，其實咧我工作上面咧好上進㗎。 通常佢都會問㗎嘛，通常啲見工嘅人都會問㗎，話你覺得你自己有啲咩優點啊？咁樣咁你咪即刻將呢個故仔講出嚟。我覺得我個人都幾有責任心，同埋我時間管理上都幾好 的。都 跟住然後你就講呢個故事出嚟咯。 好都好精彩啊！ 对唔住咁多位听众，我哋今日头半个钟系冇任何营养成分喺入边啦。 我想知道你有冇试过一啲咁危急嘅嘢？ 我还好，我又真系冇，好似系，即系起码喺我嘅职业生涯当中啊，要开咪嘅日子，我冇试过呢件事情。因为有几样嘢啦，就系、是、因为通常我工作嘅时间同我开距离开咪嘅时间都会有一。相對即係我可能開工十點鐘已經坐咗喺度噶啦，咁然後我開麥可能晏晝嘅，咁我盡量都會俾自己嗰日有啲，除非真係腸胃炎嘅啫，你嗰啲就請假啦，係咪先？如果你普通呢啲，我通常都會盡量自己喺開麥之前完成曬呢啲任務去先嘅。對我嚟講，呢啲係每日必做嘅任務嚟嘅，因為我知道開麥呢個係大忌，你一定唔可以成日因為懶而唔解決啦。咁所以我係會開麥前完成曬。呢啲任务，然后先去开麦嘅， 我都有噶，你唔好讲到我咩啦。 唔系，我明啊，因为你系通宵啊，我冇试过翻通宵啊，即系除非系一啲打风嘅日子啦，咁样。咁如果唔系，我系从来冇喺通宵一个人挨四粒钟啊，咁我冇资格去评论你啊嘛，你明唔明啊？ 你要唔要试下？ 唔使，而家 on air申请咯。 而家嘅同事已经做得非常之好，我冇资格去代替佢哋，好唔 OK？我亦都自问自己冇呢个能力，好似佢哋掌控得咁好。如果你话四粒钟一个人，我都怀疑我会同你有同样嘅一个经历啊，可能会。 我而家谂翻转头，我都觉得真系好惊险啊！ 对唔住，去到最后，我都要再郑重再次同听众们道歉。对唔住，今日我哋嘅题材真系好冇营养，但我深信呢个系人生大家都会必经嘅阶段 嚟嘅。人系会长大噶嘛，系咪先？所以咧，要迎接新嘅自己，系啦。适当嘅时候喺啲年尾咧，就同未来嘅自己讲一啲说话，叮嘱自己。 树荫外景营造困惑，渡过望海，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学懂，由日记收。成熟吗？嘈杂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白日望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迎同场，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见。甜蜜过了，幸福信了，蒙蔽了眼睛，理性，这一切 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照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自在，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前。 黄淑曼致未来的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北京述职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习近平提到，过去一年来，香港由乱到治的局面不断巩固，局势不断向好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定。他指出，由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依照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常委会有关立法，对香港选举制度作出系统性修改完善，成功举办选委会和立法会选举，推动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说，特区政府坚决执行香港国安法，依法止暴制乱，拨乱反正，维护法治权威和尊严，推动特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深化和内地交流合作。中央对特区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林郑月娥说，感谢习近平对特区政府一年工作的充分肯定。赤鱲角一个工地发生致命工业意外，造成两死三伤。现场是骏群路一个建筑地盘内的污水井，消防在朝早九点几接报到场，先救起两名跌落污水井的男工人，他们当时已经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另外三名男工人怀疑吸入不明气体，送院治理，情况严重。涉事的污水井大约深四至五米，井口阔大约一米乘一米。据了解，现场曾经有工人说，事发时突然有水涌入污水井，他们闻到怀疑沼气，感到不适。消防说，共出动十二架消防车、五架救护车、一架快速应变车和六十名消防和救护人员。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意外成因。旅发局表示，已经制定策略为迎接通关作准备。等到香港与内地恢复有限度通关之后，会推出一站式网站，为旅客提供最新旅游资讯和防疫措施等，亦都会加强推介新落成的景点和设施，例如 M 加。海洋公園、水上樂園等。旅發局說，當兩地政府進一步放寬跨境往來，旅發局期望以個人遊形式訪港的旅客會逐步增加，又會聚焦大灣區市場，刺激旅客訪港意欲。旅發局將會率領業界代表團到訪廣州和深圳，與內地業界就推廣旅遊交換意見，商討進一步合作。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表示，持续稳定发展的中国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重大机遇和利好因素，共同发展应该成为中美之间的重要公约数。秦刚以视像方式在美中政策基金会网上年度纪念活动上致辞。他说，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为了与别国搞你输我赢的竞争。

乜冬至都有礼物收嘅咩？ 波成，你问得好啊！呢、這个问题我琴日都有问过啊。正当我琴日收工翻到屋企嘅时候，我见到我老婆攞住一份礼物送俾我，我同样问佢：乜冬至有礼物收嘅咩？佢话系啊，你有冇送俾我啊？ 让我问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由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用半方慰藉心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特别的美丽，如地那座，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属一个渐渐的路口。I'm crying for you。 当刻我是非常无地自容的， 我感到无地自容的原因是的而且确，爱有哪有一计得咁足的呢？听过有姜涛 featuring Aga 的 I Know。 虽然冬至从来都没有听过有冬至礼物这件事的，不过间中给下惊喜另一半。 时光雪风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 又有什么所谓？ 燃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领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再次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上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会回流 是带种缺陷的美，后尾谂落咧，啱嘅。其实我系应该，不论咩大时大节，都应该买啲嘢氹下屋企人。宁愿有时做多咗，对方唔察觉，都总好过自己咩都冇做，然后之后后悔啊嘛。

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受点苦，但是我要活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旧的样。应该信任在我一表人才，唱段情缘，其他不过一掌，有信心迎接。 Eden 女爵安，邱风泽的一表人才。现在呢，我开始想通，就是做人不能够太过执着的。我给自己的解答就是，下次不要反问为什么啦，不要反问有没有啦，做了先啦。不如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是谁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当生活无路，天地无梦，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腔，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抽象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是谁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不等于意义失去，不等于一趟死水，不等于欠乐趣，我盼为你找新意。在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一就像人何，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将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答后，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有我。 林奕匡的解答， 完成灾情重建家园。出席儀式的菲律賓社會福利與發展部代表感謝中方及時援助，形容這批大米是在菲律賓最需要的時刻送來的珍貴禮物。菲律賓日前受到風暴雷伊吹襲，300多人證實死亡，由於道路受損、洪水未退卻、電力和通訊中斷等的因素，救援工作受阻，部分災區食物嚴重短缺。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早前已經緊急籌集食物包，發送去保和省、宿務省等的災區。

喂，松音乐今日嘉宾咧有 Monkey 施德勇嘅，你好啊。 Hello， 系啊，啲性嘅骚动嘅听众有时都会听到我哋会播你嘅作品啦。咁但系之前一路都未有机会见面，今次终于见到面啦。 系， 而我哋即系嗰啲。即系点样讲啊？第一次见面嘅朋友，好似 icebreaking 第一嘢咧，就问人哋啊，你几岁啊？ 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开麦前嘅一个小迷思嚟嘅，就头先嗰个声带，大家听到佢话佢都系唔知佢系咪一个热血青年咧。咁我录完呢一句，我就问 Boss 啊，其实你知唔知 Monkey 大概咩年纪啊？ 你明唔明呢个字？你明唔明问？其实 Monkey 系咪青年？嗱，亦都有原因，因为可能大家有机会上网睇到你一啲嘅可能相，可能 studio 影嗰啲，加埋你嘅造型咧系成熟型，加埋你把声都系啦。咁但系当后屘再睇一啲你网上面嘅片，譬如可能做主持嗰啲之后，又发现咦唔系，嗰个实际望落去即系再讲嘢啊嗰啲 gesture 嘅年纪咧，又比啲相咧又年轻一啲 嘅 咁。 嗱，我个人就唔系好似波成咁肤浅嘅，即系我唔系睇外表咁样嘅，我系从你嘅作品咧去听，即 系 我觉得，因为你的作品咧系，我觉得系人生有翻少少历练咧，或者可能系有啲体会咧先写得出。咁我觉得啊，咁应该都唔会话太过后生啦， 即系唔系十八岁嘅感觉。 系啦，即系唔系下下，即系我觉得样样嘢睇样，我就觉得肤浅咗啲咯。 我系噶。我对所有人都系睇样， 好清楚啊， 系啦，好易估错嘅睇样。 其实你嘅年纪而家系， 其实我依家系就嚟33。 哦，同我哋差唔多喎，即 系佢差唔多 friend 嚟嘅，我哋系 青年咯， 系啊，青年咯， 我哋冇 generation gap 喎 ，OK 喎，啱啱 有计倾啊 ，OK OK OK， 咁我哋就将头先讲嘅嗰个礼物咧，就首先送咗俾 Monkey 先嘅嗰卷卷轴，你可以系啦，打开鉴赏下呢一句，试得勇往直前啦，系可以攞上手玩下，呢一句系会送俾你嘅，系啦。嘅不停下呢個係我哋監製叫 Carmen 寫嘅，係啦，即係平時每一句我哋諗完咧就交俾佢親手寫出嚟。 冇錯，因為諗嘅時候就覺得咧，有時會係覺得啊過唔過到自己個關咧，但係到佢寫出嚟啊 OK 喎，幾靚嘅。 因為佢寫得靚就好似擺咩落去都得。 係啊係啊。全靠佢卡文呢一个手笔啊，先令到我哋嘅句子咁好啊！ 系啊，希望你中意呢个。 我中意啊，系同埋我之前咧都有估过呢一个嘅， 系 另外有估咗另外一种， 系 嗰句系勇气可嘉 啊， 所以我觉得啊，好似呢个都可能会 make sense 咯，咁样。 都有諗起嘅，因為但係我哋之前喺另一個嘉賓嗰度有用過，跟住我哋又冇理由重複自己嘅，逼自己要諗一啲係未用過嘅咁。 我都有諗過勇字行頭咁樣啦，但係其實都係差唔多嘅， 都係嗰個意思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其實真係都俾我哋啊，即係第一次見面新朋友認識，其實即係大概去到幾耐之前開始自己就真係玩音樂啦，叫做。 我諗真係自己開始玩音樂係喺我讀緊。大專嘅時候， 係 咁嗰陣時開始自彈自唱，因為之前咧都有試過參加一下一啲歌唱比賽，學校嗰啲啦，咁跟住都係用 MMO 嘅，咁然後我發覺對我嚟講有個困難就係我要跟住嗰個 MMO 去，咁我發覺我好甩嘅。 系， 好跟唔到嘅， 同埋要 cut 走啲人声又好难啊！ 系啊，同埋佢嘅 key 限死咗， 系 咁，所以我觉得啊，好吃力喎。咁然后咧，去到大专嘅时候咧，我又想参加一下歌唱比赛玩一下啦。咁嗰阵时就请教一个朋友，我嗰阵时识少少吉他，咁可能喺学校又学过，咁然后屋企又自己玩过一下，咁我就请教佢教我一首Jason Mraz 嘅歌，咁I'm Yours。 系 咁啊，好简单四个 chord 咁啊玩晒，咁然后就练嗰首歌啦，咁跟住就用嗰首歌去参加比赛，好似喺大专两三年咁样都系有用呢首歌嘅咁样。 系 咁跟住我就觉得咦得，因为喺嗰啲比赛入边咧都叫做有啲人欣赏啦，咁啊都有啲奖咁啦。 系 咁然后我就信心就大增咗少少。系啦，因为我本身系一个比较冇乜自信嘅人嚟嘅，咁我就系、是透过即系可能同人哋唱歌啊，表演啊，即系喺舞台上令到自己慢慢多翻少少信心咁样。 咁、哦、其实即系嗰个吉他头先就讲咁样自学啦。咁唱歌有冇特别学过？因为我觉得你把声嗰、那个声线啊、声底系辨认度好高啦，同埋。即係有一種遲遲啲，我唔識點樣形容，我中意嗰種 靚聲咯， 老味重啊！我形容 OK， 係啦，即係可能就聽得出嗰種歷練，好似阿斌講咁，即係又冇學特別學過唱， 咁又冇真係學過嘅。咁因為我其實之前譬如喺可能中學咁樣，我唱歌嘅時候咧，我唔覺得自己唱得好聽嘅。 即係可能個音樂方 miss 佢會話：喂，你唱得幾好聽，跟住仲揾我表演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嗯、但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唱得好聽嘅、嗯，因為我試過可能嗰陣時有一啲嘅比較雞啲嘅一啲錄音軟件，嗯、即係電腦落嗰啲嚇好好雞嘅啲錄音咪咁去錄啦。咁然後錄完之後，其實我覺得我把聲好似怪怪地，即系唔系我想象中嗰啲靓声，系啦，嗰啲好好亮啊，好圆滑啊嗰啲声。咁然后我听落，好似唔系嗰种嘢、啊。咁但系，咦，人哋话好听，咁我 OK 啊，咁系咯，咪唱下咯。咁然后去到我谂真系大专，即系我真系自己自弹自唱嘅时候，我先。真係欣賞自己把聲，即係我覺得啊，係，即係聽落去係好似入面係有啲嘢嘅，係、啦。咁呢個可能係俾把聲呃到嘅，即係 定還是係咪咁咧？係咪因為以前用啲比較雞少少嘅 program 同埋一啲咪去錄，就所以覺得聽出嚟把聲薄薄地咁？但係可能到慢慢真係再認真啲去接觸音樂嘅時候，用嘅軟件啊或者硬件器材上都唔同咗啦嘛，即係可能真實啲啦嘛，把聲又 係啊，還原度高咗，係啦。原来是这么好听 的。其实是原来是这么好类似的。 其实你都不是没自信啦，你都挺有自信 OK 的。其实好事啊都是。咁大专嗰时候就真的开始叫做自弹自唱这样玩之后。 是 但是怎样又再由自弹自唱开始慢慢去到有自己的创作呢，即那个中间的 gap 其实又有没有一些人出现啊，或者一些经历令到你有这个转变的。 有的。咁那时候我在学校都是自己一个人自弹自唱啦。咁然后去到畢咗業，咁跟住咧就有一個原來之前都係同校嘅一個同學，咁我完全唔識佢嘅，咁但係嗰陣時就識佢女朋友，因為我哋同班，咁我唔知道，咦，原來你又喺呢間學校嘅喎，咁跟住咧佢就係一個吉他手嚟嘅。咁然後佢就知我喺學校嗰度又會自彈自唱玩下，咁然後佢就撩我，喂，不如一齊玩啦！嗰陣時咧，好似啱啱開始興 busking 嘅，係啦，真係好，我記得真係啱啱開始冇耐。咁跟住就佢就話，不如我哋又試下啦。咁嗰陣時我唔係好叻去可能聽嗰啲歌，跟住去執 chord 啊之如此類，咁都係求其揾啲譜啊，咁可能都唔係彈得好順添，即係主要都係佢彈，咁然後我傍住少少咁，咁跟住由嗰陣時開始就我哋諗住出去 busking 玩下，咁跟住咧慢慢就覺得，咦，咁樣好似唔夠正喎，因為嗰陣時咧有兩三個比較出名嘅一啲 busking 嘅團體啊。好多人嘅，系啦，咁跟住哇，好正嘅，佢哋玩得又打鼓又成咩都有嘅，咁然后咧，我个 friend 就话，喂，不如搵多几个人啦，咁然后佢嗰阵时咧就喺高登嗰度开铺，跟住搵人，喂，有冇人想一齐玩音乐啊？咁然后咧就有一个拉大提琴嘅师打。咁跟住就係啦，跟住就即係話，喂，可以一齊玩喎、咁然後就由呢個開始又加咗呢個女大提琴手啦，咁然後呢再喺我唔記得咗咩情況下識咗一個打木箱鼓賣木箱鼓嘅一個朋友，咁然後就喂，不如一齊玩啦大家，咁嗰陣時呢就 form 咗一個acoustic 嘅一個 band， 係啦，咁就玩咗好似两三年左右， 嗰、时叫咩名？系咪而家上网搵都会搵得翻嗰时 busking 啲片嘅？会 唔会搵到咧？可能都会有少少。系咁叫 Merry Go Round。 哦， 系啦，系啦，系啦。 系 咁跟住就之后就有事，咁我哋就散 band 啦，冇玩到啦。咁跟住再之后咧，因为喺夹 band 嘅时候咧，咁我哋虽然系 busking 啦，咁但系玩得多 busking 嘅时候，就会觉得我哋 form 咗对 band， 咁系咪应该有自己歌咧？应该要做下创作，冇理由下下都系 cover 咁闷噶嘛。咁然后就开始创作，咁嗰阵时都有作咗几首歌嘅。咁但系咧，我系占咗好少部分嘅啫，即系喺入边，即系因为大家都投入啲嘢落去，系啦，大家都作一啲，大家都作一啲。咁可能我就喺最后谂 melody 嗰度咧，就谂多少少。咁然后其他音乐嘢咧。我可能有少少係個 cut 底啲啲嘅啫，咁之後大家就一齊去改啊、執啊，咁所以咧，喺嗰個地方我係接觸咗創作，咁但係都唔係好識嘅，係啦，咁然後就散咗 band 啦，咁跟住我自己一個人再繼續可能去玩一下啲商場 show 啊之類，咁然後又係慢慢覺得 又係 cover 嘅啫，咁唔掂喎。如果我想繼續行落去，都應該試下創作啦。懷念之前試過，咁跟住就嗰陣時就開始試下寫。咁嗰陣就都係先用一啲 chord 咁樣自己玩下玩下，咁覺得啊咁樣好似幾好聽喎。咁跟住再諗一啲嘅主題啊，跟住試下慢慢填詞。咁嗰陣咧就有另外一個朋友就幫我。即係寫少少詞咁樣啦，咁亦都有啲時候咧係佢諗咗一段嘅文字，咁然後咧我就喺嗰段文字嗰度啊，睇下可以點樣變詞，係啦， okay. 即係由嗰陣時開始就真係正式自己寫下歌啦，咁 哦，即係嗰個底其實都係真係可能嗰陣時玩 busking 嘅嗰班朋友，即係嗰種練習無形中好似練習咗嗰個 sense 喺裏邊咁樣。 係啊係啊，同埋就係由佢哋身上即係令我知道啊係係要有自己歌嘅喎咁咯。 OK， 咁之後就再膽粗粗去參加咗呢、這個大台主嘅計劃咁樣 係 咪啊？ 大台主呢個計劃就係、我之前未認識。大台主嘅我叫佢做校長啦，咁啊趙振熙老師之前咧，其實我係參加咗一個比較西型少少嘅一個音樂比賽嘅，咁嗰陣時就係、是、作咗第一首歌，我諗一段時間或者可能一兩年到啦，咁我就係得嗰首歌嘅啫，作唔到第二首住，咁跟住有個比賽，咁佢又同呢個原創音樂有少少關係，即係佢係你要有自己嘅歌。跟住先可以參加嘅、okay. 一首都好，咁我就我就揸住嗰一首啦，咁我參加，咁好彩贏咗，咁然後原來嗰個比賽嘅評判咧就係、是、趙振熙老師，係、 哦、 啦，跟住就認識到，咁然後嗰陣時都冇後續嘅，就淨係知 恭喜曬啦， 贏咗啦，係啊，多謝， 加油啊！呢、這個冠軍嘅獎項， 未能夠彈靠你啦。跟住之後就冇再見過你。 呢、這個時候麻煩得獎者落台先咁樣。 年終都唔知有幾多比賽可能係咁。 係啊，但係之後咧就我同咗搞比賽嘅嗰位老闆啊咁啊合作啦叫做。咁跟住合作咗好幾年，即係幫佢可能去做一啲音樂演出啊。咁佢又搞一啲 event 嘅嘢嘅。咁然後啊幫下手啊。咁之後咧我先發現原來佢同趙振熙老師咧係。一起搞了一個社企的東西，就是叫大台主。但是原來那個大台主呢，他主張主力呢是集中在這個中學的那陣。是啦，他是諗住在中學裡面呢去找一些對音樂有興趣好想之後可能去發展音樂的一些學生。咁因為他點解會想在中學嗰度講呢件事呢，就是因為趙老師他即係一路都喺呢個音樂圈啦，咁然後佢見到可能頭十年咧，其實係一潭死水咁樣嘅，即係佢成日都講啊，佢話如果係早幾年你話要玩音樂咧，佢會建議你唔好啦，係啦，佢會勸你係唔好啦，咁但係依家咧，佢見到因為有一啲嘅 streaming platform 嘅出現啦，咁然後啲人開始又會開始俾錢去聽歌咯，咁然後佢覺得啊，你做音樂係開始有翻少少收入咯，咁所以佢就見到可能係會有呢條出路喎，將來，咁所以佢就想喺中學嗰度去揾一啲嘅同學，咁有興趣就可以發展，係啦，咁嗰陣時就我知道佢有呢個計劃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唔會關我事嘅。咁我嗰陣時都三噶啦，差唔多三張， 已經唔係中學生， 已經唔係中學生啦， 係啦，咁唔會關我事啦咁。咁但係喺一啲嘅表演嘅時候咧，我老闆又會即係叫我去睇下，咁甚至係不如你都一齊分享一下啦。咁嗰陣時開始咧，我就慢慢認識到大台主呢件事。咁然後去到後期都好感恩嘅呢、這個真係，即係希會覺得不如。即係都入埋嚟啦，咁就變咗我好似打破咗嗰個界限咁樣，即係由我之後，我發覺好似中學生，即係佢只係佔少數， 即係冇， 因為好似有好多人都唔係中學生咯。 其實有好多人畢咗業之後，可能先即係好似你嗰個狀態，可能大專或者點樣先開始玩音樂，細個都未必諗咁多噶嘛。 係啊，細個掛住讀書啊嘛。 你咁勤力， 未咁叻， 我細個係打機啫。 咁然後就加入，即係終於加入咗呢一個嘅叫做一個 project 啦。咁就真係全力全心去做創作咁樣噶咯。 係啊，係啊，係啊。就我加 入之前開始嘗試做全職嘅音樂人嘅，係啦，咁跟住試咗一排，咁然後就正式加入咗大台主啦。咁、 另外一個體驗就係因為入大台主之前，你自己都已經開咗 label， 由自己出嗰啲、就會感覺到就我自己一個人去所謂孤軍作戰去做，同埋入咗計劃之後個分別係喺邊度？ 係啊，同埋喺個計劃入邊，即係除咗阿希啦，當然咁佢入邊仲有其他嘅唔同嘅單位嘅，咁我哋唔同嘅單位呢佢嗰個擅長嘅嘢又唔同喎、咁所以可能我呢玩自彈自唱嘅，咁一個單位啦，咁然後呢有啲人玩電子音樂嘅，咁有啲呢係可能佢叻嘅地方係可能佢編曲或者有啲係佢寫詞好叻嘅，咁然後喺呢個計劃入面呢大家就可以大兜亂一起去合作啊，一起互相學習啊，一起去交流啊，咁呢個係令到我眼界首先擴闊咗好多，咁、然後亦都學到好多嘢嘅喺入邊。因為佢會覺得即係你雖然係擅長或者中意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你試得多其他嘢，咁你可以係有得揀啊，即係你唔係因為唔識而唔去做嗰件事，而係你係識嘅。經過你深思熟慮之後，你再選擇哦，我依家唔用嗰啲，我用翻呢一啲，係啦，咁係好過我係完全冇接觸過，完全唔識，咁我淨係可以做呢條路咁樣咯。 一輩子無限可能，為何每日如是，沿着原路漫行，車貼車前面很近，你我他滯留大橋，滿極亦強忍，停了又行了，想怎么过，行了又。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黄淑曼、思芬，你哋知唔知办公室整齐对工作安全好重要噶？如果要你哋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去提升自己，写啲咩咧？ 致未来的我，办公室光线唔够就记得揾人换过晒啲光管。 仲有咧， 记得用。 喂，又系你答嘅黄淑曼，今次思芬你答。 致未来的我，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律人时段内风骚精安剧，咁就够晒留意工作安全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环境够整。开公司会安全又快捷，我是黄淑曼 Fiona。 牛牛， 这只是牛， 咪牛咯。 马肉冒充牛肉，蜜糖混入廉价糖浆，意大利黑醋，特级初榨橄榄油，食品欺诈事件比比皆是，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蛊惑食材》追踪食品欺诈集团的运作，揭示你买回来的食物内里乾坤。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呢只系牛。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it up, Yong.王直前， 欢迎我哋松音乐今日嘅嘉宾咧，有 Monkey 史德勇嘅，你好啊。咁啊，今次嚟到即系 Monkey 嘅，即叫做我哋而家屯門系列啦，即系第二嘅派台，第二首派台啦。喺呢个960之后，有呢个黄金海滩老料啦， 系 最新派台嘅。咁啊，我同阿一咧，唔系我同阿一，我同阿一嘅。 喂，你唔想同我做节目，咪同我讲咯。 我当你系女嘉 宾要啦，我是你的后援会，都要帮手啦。 突然之间惯咗佢一下。呢下唔好剪，呢下留翻佢先。 要留，要留。 我太挂住佢啦呢排。 明啊明啊， 我同阿斌， 好热啦，走先啦。 好顺口啊，真系。 好啦，正经正经。 咁啊，我同阿斌咧就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然后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 咁啊，俾你估先啦，俾翻你估先啦。 我系阿一啊，我就估咧，我就估今次《黄金海滩老鸟》呢只歌咧。我最初听话，可能好多乐迷听会估，即系虽然我谂。Monkey 應該是一個屯門人，因為很多作品都跟屯門有關，但 是不是大家會直覺覺得、哦、我想 Monkey 一定是成日去黃金海灘，所以他對這個地方這麼有 feel， 這麼有記憶點，才會寫到這首作品出來。我再想真一點，我反而覺得不 是我反而覺得會，我估的那件事就是 Monkey 其實可能是很久以前去過黃金海灘，可能對這個地方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可能隔咗好多年再去，你發現原來真係嗰個面目全非嘅一個感覺，或可能真係好多嘢唔同咗啦。咁然後喺一個好感慨嘅情緒底下，就有咗呢一首嘅《黃金海灘老鳥》嘅。我估應該係其實都相當一個長嘅時間再重遊呢個地方嘅、 哦。我估嘅咧就係、是、因為調翻轉，即係我覺得呢個地方對於嚟講應該唔陌生嘅。我甚至乎。覺得，因為你又可能真係住喺屯門，其實寫歌攞嗰個 feel 最緊要咩？實地考察。 係， 我直情一路聽我幻想啊，其實你會唔會就係攞住個吉他，呢個黃昏嘅時候就去嗰個黃金海岸個沙灘嗰度望下附近有啲乜嘢，然後攞住嗰個吹住海風嘅感覺，然後拿住個吉他去開始創作個旋律。 我 有個咁嘅畫面。 咁估㗎啦。 我係有個咁嘅畫面 嘅，唔知點解。你個人 最緊要有 feel。 我係一，我係一，係。 你唔好咁記仇啦，所以嗌錯你個名。系啦，即系我调翻转就系估，其实你真系喺嗰度拿住个吉他去写嗰个旋律，去谂嗰样嘢。系啦， 你可以轮流开估嘅。 系啦，系啦。 好，咁首先 我就開股阿斌嗰個先啦。咁、其實我係即都唔係好耐冇去呢個地方嘅。 O K， 咁我對上嗰次我諗都係幾個月前嘅。 哦， 係啦，係啦，係啦，咁喺嗰度食飯咁樣，係、啦。咁但係其實呢首歌咧係好大部分都是在脑海入面幻想的。 OK,OK,OK。 用返呢个地方。咁但係当然入面讲嘅某啲嘢呢都係曾经有嗰个经历或者曾经有嗰个感觉嘅。係啦。咁但係就唔係喺嗰个地方即係搭埋。 我估个就唔係啦。 係啦。就唔係喺嗰个地方嗰度好好有 feel 咁样弹住嘅。係啦。咁其实成首歌呢点解会揀黄金海岸呢是因为我之前去諗我要出啲咩歌嘅时候呢咁上次就出960啦咁然后呢今次想继续系屯门嘅咁然后就諗屯门有啲乜嘢地方系大家又会知啦咁同我亦都会有少少关系啦因为我唔想完全唔拉更咁黄金海岸呢呢、这个地方系屯門人拍拖呢就其實一定都會去的、 哦即是在那裡沙灘那裡 是啦一定會去的、因為那裡是一個很不屯門亦都是有少少不是很香港的感覺的 好像去了 station 是啦是啦 是的地方是啦 即是你就算不用去酒店、你只是在附近行都有一種很外國啊歐陸式啊那種的感覺的所以、在屯門拍拖的話想找一個比較浪漫的地方呢通常都會去黃金海岸嘅，係、啦， 你自己嗰時都係嘅， 都有去過嘅，係啦，咁亦都喺呢個地方係真係可能會有啲甜蜜嘅一啲回憶啦，咁跟住去到可能之前分咗手之後，咁亦都係會啊去呢個地方。硬是有啲唔係好舒服喎因为又諗返起之前即係会有 住咁 係啦会有呢啲感觉嘅。咁所以虽然首歌唔係我寫詞咁但係我同詞人去傾嘅时候呢佢創作咗某啲嘢出嚟我觉得咦係喎係啱喎呢个我真係有呢个感觉㗎喎。咁所以就用咗佢依家寫緊呢啲詞。咁然后就我都觉得係可以讲到关于我嘅嘢嘅。咁系咯，黄金海岸就系俾咗一个咁样嘅感觉我嘅，真系会有呢个感觉嘅、 对嚟讲系 sweet 多啲，定系可能有一种戚住感觉多啲咧？呢个地方俾 其实系 sweet 多啲嘅。啊，同埋黄金海岸咧，完全唔关爱情事嘅一个回忆咧，其实我都有嘅。就系、我头先讲我喺中学嘅时候咧，一个 miss 揾我去表演。咁黄金海岸其实系我第一个上台表演嘅地方嚟嘅， 系、 是不是就是那些呢每逢不知道什麼節呢可能聖誕節啊我記得倒數新年呢他那裡中間那個鐘那個鐘 廣場那裡 是啦他就會搞 show 的 就是那裡就是那裡就是 那裡哦所以都是即都是在那裡發生的回憶 是啦都是那裡發生的 OK 但是都是、開心的居多的 嗯 而且因為我很喜歡踩單車所以有時成日都會踩過去黃金海岸嗰邊嘅咁，所以係啊，開心嘅嘢居多。 咁一年兩首都會真係圍繞翻自己，即係可能喺屯門即係居住啊、生活嘅嗰個環境。咁有冇話一啲嘅咩可能原因或者點樣 trigger 都覺得，咦？我今年做嘅歌，不如試下再貼近自己多啲啦。咁樣樣真係攞呢個地方做一個叫可能叫個 base 咁樣去創作。 其實有嘅，有個小故事嘅，咁就係因為我認識咗阿希之後啦，咁好彩亦都有個機會認識陳榮謙，係啦，咁跟住其實阿希介紹嘅，咁然後咧咁有好難得嘅機會同佢傾偈啦，咁然後我就問佢啊，因為我之前都出過啲歌嘅，咁然後可能阿希又會覺得嗰啲歌咧可能未必太關我事嘅。咁然後佢都係咁覺得，阿謙都係咁覺得嘅，唔係好關我事嘅。咁跟住我哋傾嘅時候就諗啦，如果要出一啲關自己事嘅歌，咁應該寫啲咩呢？咁因為咧有好多人佢哋本身可能好有自己嘅想法啦，或者好多經歷可以分享啦。咁但係咧我睇翻自己嘅時候，其實我唔係對身邊嘅嘢有好敏感嘅一個觸覺咁樣，咁亦都冇咩好 驚天地泣鬼神嘅事情可以即分享，大家會覺得有趣。咁我就係一個好平凡嘅一個人，咁啊可以講啲咩咧？我諗唔到有啲咩可以講。咁然後我哋傾偈嘅時候，佢就話咁。不如你講一啲同你居住地方有關嘅嘢啦，咁起碼你可以落個 tag 俾自己，你就係一個屯門人啊嘛，咁樣。咁然後我諗啊，都係，咁就開始諗究竟有啲咩係關屯門事啦，係啦，就翻去揀歌啊，或者揀主題啊嗰度。咁960係第一首咧，係其實係隨意嘅。咁因為嗰陣時諗啲地方嘅時候咧，就諗。第一個就諗大家認識屯門一定會有聽過嘅地方呢，就一定係屯門公路㗎啦。 係。 係啦，塞車。 係。 個個諗屯門公路就係塞車㗎啦。返唔到屋企㗎啦。咁所以呢我第一時間都係諗到呢、這個。我唔係諗屋企附近，我諗到唔係塞車囉。係。屯門咪就係等於塞車嘛。咁所以嗰陣時呢就諗住寫屯門公路嘅。咁然後就咁寫屯門公路呢，咁好似好無聊咁噶嘛，關我咩事呢？可能有啲根本唔係住屯門嘅，咁你塞車啫，唔關我事啊。 咁屯門公路係鬼故咯，可以有啲都市傳聞擺落去咁樣。 咁跟住就阿謙咧就話：咦，咁你屯門公路塞車，其實你可以當佢係好似去夢想嘅一條路咁樣，咁然後我就叮一聲啊諗，咦係，你追逐你嘅夢想唔係即係一帆風順噶嘛，即係有時你都有好多挫折，你都係好似塞車咁樣塞下塞下，幾時先到啊？嚇到唔到㗎？即係又會有呢個感覺，咁所以就變咗就將呢一個嘅意念，呢一個嘅 idea 咁啊變成960呢首歌，咁而點解係960咧？咁因為咧。我成日都要去阿希嗰边，咁啊佢个 studio 咧就喺湾仔，咁我一个屯门人，去湾仔，系啊，我就系搭960， 惨咯， 真系亲戚嘅体会， 系啦， 用家感受， 有缘长征一般。咁但系我想问一下 Monkey 咧，通常去写呢啲嘅作品嘅时候，因为头先已经你讲一个好明确嘅主题，但系通常你个顺序会系先有一。一定立咗呢个主题先开始慢慢去写个 melody， 定还是其实你可能系 melody 写 melody 嘅时候系完全未有呢一啲嘅主题，纯粹跟个感觉去写嘅咧？ 其实我系后写嘅，一开始嘅时候，因为我冇特别去谂主题，因为我写词啊嗰啲咧好弱嘅，咁所以咧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唔谂嗰啲嘢啦，我净系拿住支吉他喺度玩，跟住就觉得咦？咁樣配搭正喎，跟住就哼啲 melody 啊，唔錯喎，幾有 feel 喎。咁然後就先再慢慢諗，究竟咦呢、這個 feel 我應該講咩呢？咁、有時呢、 okay. 即係譬如我之前第一次寫嘅嗰首歌呢係講生活嘅，叫活啦。咁講生活嘅，咁佢入面講嗰啲內容其實都唔算話好開心好輕鬆嘅。咁但係呢我嗰個曲咧，其實就係 一啲 係啦，好輕快，摁下摁下咁樣嘅。咁所以俾人個感覺可能有少少唔係太拉更。咁但係因為嗰陣時第一次創作啦，咁冇諗咁多嘢，咁有曲，哇寫到詞， 係咯， 好難得噶啦嘛， 齊曬啦， 合埋一齊係咯，咪選歌咯，係 啊， 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去到後面譬如多咗同阿希去交流啊，跟住多咗睇其他人嘅作品啊，咁然後就發覺咦？唔係，人哋嗰啲嘢係成件事都好夾 嘅。 你嗰啲詞、嗰啲曲，全部都係哇砌埋一齊，就係有俾到人哋嗰個感覺嘅。咁然後我就開始去嘗試轉一個方法啦。咁我就諗咗主題先，跟住就再諗下呢個主題應該有啲咩曲風係啱嘅。咁佢唔一定要真係大家一諗，譬如我想寫一首慘嘢，咁一定要用慘嘅音樂，又唔一定嘅，即係可能我個人比較幽默嘅話，我就用啲搞笑啲嘅曲風去講翻件慘事都得。咁但係唔係求其做咗砌埋一齊，而係我真係咁諗，咁又好唔同啊嘛。咁所以依家嗰個諗法就會轉咗，或者嗰個做法都會轉咗。 咁所以今次呢即係咪就係即係完咗960頭先講嘅嗰個故事，去到屯門另外一個地方可以 relate 到大家，咁就諗到即係可能即係浪漫少少，然後所以去創作個船咧就會用一種咁嘅感覺，就應該有少少 sweet 地，又有少少揦住揦住咁樣去。 玩啦。 係啊係啊，因為呢一個就真係諗咗地方先嘅。 係、 哦、係啊，我一定要寫黃金海岸嘅，係啊，一定噶啦。 係 咁啊，黃金海岸可以發生咩事咧？咁就嗰陣時再慢慢諗咯。 系咁，我头先就虽然估错咗，唔系喺嗰个沙滩好超咁样去。咁你记唔记得呢个曲嗰阵时去，即系佢创作嘅时候系喺一个咩嘅空间里边去发生噶？可能断断续续咁样喺唔同地方， 好似都断断续续嘅。但我记得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喺应该系喺自己 studio 嘅，因为我通常作曲嘅时候，我都系中意自己一个人，即系。旁边冇人嘅，咁所以我就租咗一个小小嘅 studio， 咁因为呢我屋企冇房嘅，咁如果去到夜晚咁想做音乐嘅时候呢，咁我媽又会睇电视嘅，咁、然后我又唔可以同佢讲咪唔好睇啦，唔好阻住我啦，即係唔可以咁㗎嘛，係咪先，咁我出去囉，咁我搵个宁静啲嘅空间，咁自己去创作咁样，咁所以基本上所有曲都係喺一个安静的环境嗰度去诞生的、因为如果唔系我做不到， 系作谂到个 feel 啊嘛，系啊，咁而编曲监制除咗你自己之外，亦都见到有 Samuel 啦， 系啊 ，Samuel 都我见之前，譬如可能19年 Running Back 时候，佢已经同你有一起去由编曲监制咁样样， 系啊，佢系我第一只碟。跟住即係第一首歌要錄嘅時候，已經係 已經係佢 啦。係啊 係 啊。 咁、其實同佢合作咗都即係叫有默契嘅話，去到今次呢一首歌，去可能編曲上面佢又有冇話即係 contribute 咗一啲咩嘅部分啊？甚至去監製時候錄音，佢又點樣樣同你 work on 件事 咧？因為我哋即係合作咗咁耐啦，咁然後即係大家都會知道究竟出呢首歌嘅时候，大家嗰个想法会系点啊？咁同埋我哋事先都会倾嘅，譬如呢首歌去讲唱嗰个部分啦，即系我想要佢唔系一个好揦住嘅一件事嚟嘅，因为佢过咗一段时间，系以为自己好揦住，但系其实原来你去到嗰个地方系系好平铺直叙都得嘅，咁所以咧，佢喺我监，即系佢监我唱呢个部分咧，佢就知道我有呢一个嘅要求，咁佢就会帮我听啦。究竟你呢个位置你会唔会即系惨咗咧？吓唔够平、哦，咁佢就会提翻我，因为我录紧嘅时候咧，我未必听到，咁所以喺嗰个监制嗰个部分咧，就系、是。我首先俾咗一个我想要嘅咩感觉佢，咁佢就帮我去听我做唔做到，系啦。咁编曲上就我都尝试多咗系自己去构思多啲啲嘢，咁但系因为我有好多乐器都唔识啦，咁佢识嘅乐器多我好多嘅，咁所以佢可以帮我将嗰啲我想要嘅乐器加落去。咁我喺呢首歌入边咧做嘅就系、是、譬如。入面有啲琴聲啦，咁我揾咗一啲 reference 嘅，啊，我係想呢個位係真係有琴啦，咁可能係差唔多 feel 嘅嘢啦，咁佢幫我彈啦，咁彈完落去之後呢，我就會覺得啊，有啲位有啲音可以呢啲位可以高音啲，唔使全部都走低音，即係類似係咁樣，咁然後就再幫我執咁，咁所以係變咗係佢幫我事先做咗少少嘢落去，咁我就再睇下邊啲位可以再細執。吞下吞下，調音調下調下咁樣咯，咁所以喺編曲上面，我哋嗰個合作依家就係咁。咁以前咧，我就冇參與得咁多嘅，因為我覺得我唔識， 就交曬俾佢啦。係 啦，咁你幫我加落去啦，跟住我聽落好似幾好聽喎咁樣。咁但係阿希成日都話。即係佢想我哋全部人都係可以曲詞編監，全部自己做曬嘅。即係你有呢個能力嘅，你係咪咁做係一回事啦。咁所以我嗰啲其他即係除咗曲以外，其他嘢都好弱嘅。咁所以依家就慢慢想識多啲，進步多啲。咁所以慢慢會參與得多啲。 OK， 係啦。 但係個吉他部分通常都係你自己錄曬啦，就 係啦，係啦，係啦。吉他部分如果有啲電吉他嗰啲咧，就Samuel 幫我彈嘅。係啦，係啦。咁木吉他嗰啲通常都有自己彈曬嘅。 即係好似頭先你話，即係復常阿希講嗰陣，即係起碼知道曬啲嘢係點樣樣，有啲咩曲風揀，有啲咩我可以揀，越識得多越好，只不過自己選擇用唔用咁解。 係啊， 係啊，呢個都應該係你嚟緊自己希望可以 work on 嘅一啲課題，即係填詞啊、編曲嗰啲。學識咗，到時係咪自己填係另一件事啦。咁樣係 啊，係啊。 咁啊，依個叫做屯門系列就嚟到而家呢一首，會唔會都跟住嗰啲都仲有？其實有 plan 係，都仲有一啲嘅 topic 繼續圍繞住自己啊，或者嗰啲 解啊？话屯门有牛嗰啲咧，写首歌叫《屯门不止有牛》咁嗰啲，会唔会都已经有一啲嘅谂法？系啊，俾大家了解多啲你或者呢个地区嘅嘢咧。 其实仲有啲关于屯门嘢想写嘅，咁、但系可能下一首歌就唔系真系咁屯门啦，系啦，就反而系近翻我自己多少少咁样咯，系啊。咁下一首如无意外。应该是讲屋企嘅，系啦，屋企系有关系嘅咁样， 系， 亦都同我背景都会有少少关系咁， 即系另一个 angle 去讲关于你自己嘅嘢啦， 系啦系啦，因为之前同阿谦倾偈嘅时候咧，即系除咗讲话地区之外咧，其实佢叫我谂呢啲主题或者谂呢啲题材嘅原因系因为佢觉得即系我系一个冇人识嘅人啦，当然，咁如果人哋要认识我咧，都系透过作品。咁如果嗰個作品你寫啲無釐啦更嘅嘢咧，其實佢係唔可以同你連埋一齊嘅，佢係聯想唔到你嘅聽嗰首歌。咁所以諗題材啊，或者係你想講嘅嘢咧，最好全部都係自己出發嘅，係啦，即係即使唔係自己寫曬都好啦。咁第一下嗰個諗法嘅係 由自己 開始，係啦，係啦。 咁所以大家聽住 Monkey 嘅作品啦，即係除咗呢兩張全部系列之外，你揾翻佢以前有自己出過 EP 啊等等嗰啲，都可以有唔同嘅作品了解到佢係點樣樣 嘅。冇錯啊，屯門未必有牛，但係有隻馬騮嘅，就係 Monkey 薛德勇啦。 哇！ 好嘢啊！ 呢個真不得了 啊！得啦 ，OK 啦，入歌啦。 冇嘢要補充啊！再次多謝 Monkey 薛德勇嘅謝謝你 ，Thank you。 刹那，沙滩野餐，轻奏吉他，喝冰茶，让二人的心平静得优雅。说过住又听，多放肆浪漫，你近况好吗？你挑选了他。残旧得不需再介绍，还开的灯却取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唯独某些分秒，仍会感触不过愿意一笑。花旅馆喝杯茶，有六年方知年月的高雅。仰石墙木瓦，亲到每个仲夏，看着你走散，又碰到下个他。黄金海滩今天老了，回忆都不算少。一切痛惜和爱惜，残旧得不需再介绍，还开的灯却取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其实那些分秒情节画面感觉多照，留低的不算少，亲吻过的陶醉的无谓删走一切美妙。 曾经一生不敢再爱。